因此，当一家工会的仓库制度完善地建立起来以后，工会的会长就绝对不再是服务全工会的老黄牛。拥有了利益分配权的会长，这才真正有了让人服从的根本。至于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好，那就要看会长自己的本事了。那种凭着自己高兴随便赏罚贡献度分配装备的，显然不可能赢得人心。这样的工会当然成不了气候。只有制度完善，赏罚分明，工会才能一直健康地维持下去。俱乐部工会显然在这一设定面前又是具有先天优势的。首先，他们可以直接投入财力，迅速将工会仓库建立起来。而这换作是一个普通玩家的话，很难靠一己之力就弄出规模来。因为仓库的先期装备绝对不能差，必须是要引人口水的极品。这样工会的玩家才会开始为了装备疯狂赚贡献度。而这赚贡献度的方式中，自然就有交装备、交材料、交任何规定中允许的东西来换取贡献度的方式。由此仓库才能更加充裕，物资种类越多，依赖的玩家也就越多。这种实打实的利益才是可以让玩家长期驻留一家工会的根本。神之领域里，斩楼兰能建立起和俱乐部工会一样规模的一展天下，不得不说，这和他是个人民币玩家大有关系。人民币玩家，那和俱乐部在先期建立工会仓库时的优势是一样的，可以拿钱砸，把工会仓库狠狠地建立起来。如此，虽然没有俱乐部工会吸纳粉丝的特别优势，总也可以靠工会仓库的装备打动很多人。星星工会现在也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玩家工会而已，能有这么快速的发展，全是靠了君莫笑在第十区第一高手横扫记录的气度。况且新区玩家尚不太懂，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工会仓库这回事，等到他们真正懂得的时候，面对赤裸裸的装备诱惑，这种对于高手的期待和仰慕又算得了什么？如今第十区的一线玩家等级已经在冲60的阶段，俱乐部工会都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工会仓库了。他们先期不建，是因为先期等级提升过快，弄个20、30级的装备在那儿没多大意义。搞不好玩家这完成拿到这装备的一系列事情后，就赫然发现自己的等级都不需要这装备了。而50级的时候副本众多，冲击速度飞快，50级装备也是价值不大，有诱惑力的装备55级开始已经开始差不多了。走在冲60阶段的各大工会核心现在就都已经在注意充实工会仓库了，此时再打到成装一类的好东西，他们都不会再弄成个人物品，而是全部丢到工会仓库。这些在市场上还都极少的装备，那就成了这时期仓库里的核心，之后再用财力从市场上扫荡一些紫装、蓝装，各色各类分级排列，标注不同程度所需的贡献度，让人明确地体会到贡献度高低的重要和好处。这些星星工会如果不做的话，在面对俱乐部工会不用再战斗，只是这些诱惑就足以让他们倒闭了。对于星星工会，这些俱乐部工会绝对是会很主动来引诱的。蓝河希望叶修能忘了这个，显然他倒是蛮期待可以兵不血刃地瓦解掉星星工会的，毕竟对于他而言，这到底还是一个竞争者。君莫笑重回第十区，竞争者方面只有蓝河跑来刺探了一下，结果刺探完了，蓝河自己纠结上了。这家伙说是来抢蓝鲸骑士，这样直白的就说出来了，这到底是真是假？是真，是不是要有所准备？是假的话，那他到底是干什么？蓝河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啊， 干嘛要跑去问这个呀？其实更关键的还是他问是随口问，没想到人家很直接的就告诉他了，结果就是他跑一边纠结这是不是真相去了。除去这些竞争者不谈，那主要的就是星星公会内部的玩家欢迎会了。会长去了神之领域，在搞明白神之领域是个什么概念后，可是让星星玩家的公会很是自豪了一把。只是自豪了一段时间后，渐渐也发现这个东西，说白了，还是只属于会长的个人荣誉，对于他们而言，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完全没有。没好处反而是有害处。你看会长去了神之领域，也就回来了一次，后来好久不来，第十区的各种各样的记录全被其他工会给扫了，他们星星工会全没了刚建立起来的风头，现在好像正在逐步沦为平庸。人心已经有一些浮动了，还没起大变，那也是因为星星工会放在普通工会角度来说的话，那规模还是挺了不起的。只不过看着那些俱乐部工会更加澎湃的发展，大家却也是挺嫉妒。会加入星星的玩家当然都是羡慕君莫笑的风光，仰慕君莫笑的实力，他们投身到这个大高手的麾下，自然也是希望仰仗高手光环也能这样风光一把。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说和他们的预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此时赫然看到高手会长回归，不少人立刻激动地围过来了。上次君莫笑回归扫了几个记录，又让工会风光了一回，这一次回归又会有什么壮举呢？星星工会的玩家们都是很想参与其中的。 会长，你回来了。 会长，这次回来准备做什么？ 会长，挑记录吗？ 面对群众们的热情，叶修哈哈一笑，也不隐瞒， 哼，回来干大事来了。 加入星星工会的玩家可就不是为了出风头来的吗？那些喜欢自得其乐的玩家倒真不会因为仰仗哪个人的厉害过来凑堆儿。于是此时一听有大事要干，无数人积极请战。 会长，什么大事？我们跟着你干。 抢 boss。 哇， 众人仰慕中，会长出手果然不同凡响。抢 boss这个名词是专指野兔大 boss 的，平时随便的一些精英怪、稀有怪不至于让一家工会大张旗鼓。这野兔 boss 是每杀一次就会上电视，但迄今无论哪图的 boss 几乎总见的都是几家大工会的名字，而今他们星星工会终于也要争夺这个出风头的机会了。 我去，我去。 众玩家都不问要杀哪个 boss， 都是积极报名。 都去都去。 叶修的回答让整个工会都沸腾了，好些个等级偏低的玩家还真怕这种高难度的事儿他们无法参与，结果一个都去，像是什么了不得的福利似的。 去抢哪个 boss 啊？ 这时有人才摩拳擦掌地问起来。 蓝鲸骑士五十级的一个 boss， 都知道吗？ 不太知道。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回答。野兔 boss 大多数人只在网站的资料里看过图鉴，这玩意儿基本都被俱乐部工会给垄断了。 不知道的都去网上搜一搜，大致了解一下，知道的都去西部荒漠练级吧，分散一些，有发现立刻来消息。 明白。 好多人热血沸腾地回应着。这会长回来还没五分钟呢，立刻就干起来了，这种风格实在是太爽了。星星工会的玩家朝着西部荒漠进发了，哪怕是那些需要去网上了解一下这 boss 的玩家也在行动着。反正是看网页嘛，可以和游戏窗口同时进行。同一时刻，各大俱乐部工会的会长却也都收到了这一消息。 什么？想抢蓝鲸骑士？ 夜渡寒潭、车前子、孤隐、背灯弹、烟雨苍苍， 都只比蓝河稍稍晚了一点就收到了这情报。而且这情报来得太容易了，直接就是人家在工会频道里嚷嚷出来的。他们的卧底只要有眼睛没瞎，就都刺探得到了。君莫笑这个对手可没有任何一家工会愿意独挑大梁去面对。于是很快的，夜渡寒潭找车前子，车前子找孤隐，孤隐又找背灯蛋，如此循环，尘封了有几周的时区会长讨论组又再度建立起来了。讨论的又是那个亘古不化的话题，如何对付君莫笑。君莫笑要抢蓝鲸骑士， 哦，你也有派卧底的对吧？ 开场白两句话就完了，然后一干人大眼瞪小眼儿。每次面对君莫笑，总有这么一个所有人无语的时刻。 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这得来太易的情报让大家伙有点茫然。车前子先提出了问题，然后等候大家来分析。 没听说过这样的行动在工会频道里大声嚷嚷的， 烟雨苍苍说。 而且他不可能想不到我们在他们工会里肯定混进人嘛， 夜渡寒潭说。 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 于是一致认同了这一点。 故意是故意的，但故意的用意呢？ 蓝河提出新问题。 声东击西，暗度陈仓， 让我们以为他的意图是蓝鲸骑士把大部分的主力调配到西部荒漠，事实上他另有所图。 当然有可能。 那他的真实目标会是什么呢？ 哎，等等等等，万一他的真实目标就是蓝鲸骑士，这是故意让我们以为他要声东击西，以此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呢？ 又有人提出。 那他一声不吭不就得了，我们的注意力本来就是分散的，谁会整天去盯着那一个 boss？ 有道理。 夜渡寒潭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 所以他还是声东击西， 车前子说着。 他们工会的人现在已经动起来了， 烟雨苍苍说着。 所有人，这怎么搞啊？ 大家都有点目瞪口呆了。他们灭 boss， 那都是出动精英队、核心队，少有全工会出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每一个 boss 都要面对竞争，每次都大规模出去，都打得跟世界大战一样的话，那最后大家都会元气大伤。尤其新区根基还不稳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敢贸然如此。众人都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克制实力，毕竟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是特别志在必得的。因为这里是普通区，普通区超稀有物品和神之领域的超稀有物品不在一个层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普通区有十个，而神之领域只有一个。但现在星星工会却不遵照他们俱乐部之间默认的法则，人家是直接整个工会呼啸而上了，这让俱乐部工会有些无所适从。他们这要还是按他们平时的上精英团，虽精英也要被人家的人海给淹没了。 他妈的，我们也调人，把星星的直接全干翻得了， 孤影喊道。 等等， 夜渡寒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会不会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啊？因为作为他来说的话，咱们这种团队的行事手法也是很清楚的，他故意发动这么大的团队，就是把我们的精英全都引诱过去，然后他再在别的地方搞动作。哎，超有可能啊，如果是一个距离很远的区域，我们收到消息再去可能都会赶不上。 车前子也是赞同。 你们等一下，这是野兔 boss 啊，刷新时间又不是按他意愿来的，他拿这个蓝鲸骑士来声东击西，万一蓝鲸骑士刷了，他的目标没刷，那他不是白忙了？ 烟雨苍苍说着。 不不，你应该这样想，他现在力量已经聚集到了西部荒漠了，所以我们就也要在这边和他展开对抗。这样的话，只要他的目标比蓝鲸骑士刷新的早，那他的阴谋就已经得逞了。如果真是蓝鲸骑士先刷的这种情况，那他换个 boss 再来一遍就是了。总之，这是一个一半一半几率的事儿， 哪个 boss 先刷谁也不知道，所以他也没法完全掌握，不是吗？ 夜渡寒潭考虑的倒是已经挺细致。 喂，这周还有哪些野兔 boss 没刷呀？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摸点线索？ 北登旦突然说道。这种情报各大工会当然是牢牢掌握着，随后又是对着地图专找和西部荒野108000里的炼机区。 等等， 这时车前子突然又说话了。 我这边收到点情报啊，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派人留意。什么？ 立刻有人问。 君木校如果是声东击西，当然就要留个主力队对付他的目标，所以我特别让人注意某个角色的动向，结果真的让我这边的人给注意到了。 车前子发现了重要情况，不详细说一下会觉得不过瘾。 你是说你的人注意到韩烟柔还有包子入侵那些人的动向？ 夜渡寒潭倒是立刻有反应。 看来你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他们去了哪里？目前还不知道，总之方向绝对不是西部荒漠，我的人正盯着。好，这个一定要盯清楚。 众人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着。讨论组又进入了沉默时间，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候最终的准确情报，同时更是再加派一些人手去留意君莫校麾下几个主力干将的动向。这几个人跟着君莫校早就报了个干净，各大榜单上随处可见他们的名字。打探颇为顺利，很快会长们一个个都在讨论组里发出了得意的表情，一个个都是阴谋得逞的模样。 看来大家都知道了， 最早带来这个情报的车间子说着。 沃马尔山， 夜渡寒潭说。 不错，落日猎人，原来他的目标是这个， 孤隐说着。 看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惊喜了， 车前子笑道。 这一次一定要杀杀他的锐气。不错，非但要抢掉 boss， 还要让他也体验一把团灭的滋味。 众工会心花怒放地去安排了，对于君莫校的精英队，他们也是不敢有半分小失，通通派遣精英上阵。到底有多少人够？无数次的失败让他们已经做不出估计了。总之人多些总是不会错的。 落日猎人什么时候刷新啊？真是好期待啊。 这些家伙已经在畅想那华丽的场面，可以让君莫笑吃瘪，真的好激动。 如果他的目标真的只是蓝鲸骑士，那怎么办？ 看到大家这个模样，蓝河悠然地感觉到不安。 嗯，说的是。 和叶修打过多次交道的夜渡寒潭像是也有了这种预感。 我们就精英对精英，人海对人海，西部荒野那边咱们也去些人去好了，他毕竟只是一家工会，人数也没多少，咱们每家随便出点人就行了，那边又没什么厉害角色，人数一样，咱们稳占上风的。 对对，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孤隐表示很赞同。西部荒漠50级的炼级区，在第十区50到55级是最主流的等级，俱乐部工会里的玩家那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成员那都不是主流，他们全都是练级速度中的佼佼者，现在普遍都在55级以上，一线精英已经是冲刺60级当中。